量益劫啊，是不能尽。普贤行愿品亦讲：二来功德假使之法，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未曾数劫，相作远说啊，不可穷尽。由此我哋知道法嘅功德系几咁大啊！功德，功就系修行有功而得到嘅，有功德。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做功德啊！做功德咧就最好就系无相去做功德，冇执着相。执着相话啊，你睇我几叻，我做啲嘢好过你咁。一比较呢就有限了，冇比较呢称性而收，我们的性呢增而自性呢广大无比，我们尽量去收，那我们功德也大了、哦、第四点呢，我们用譬喻来解释法、哦、用譬喻解释法，喻呢就是譬喻，好多法的名字是用譬喻来立名的，譬如有些法是日光法、啊、日光法、啊、日月之光法、啊、日月灯法、啊、日月净明灯法、啊、日现灯王法、啊、生王法、啊、虽未生法，通通都是用譬喻去立名，又有狮子法、狮子敲法、狮子游戏法、狮子反相法，通通都是用譬如立命，哦，咁呢度咧，我经里边咧又讲得好详细。法好似天吓、啊，因为点解咧？咁法咧系大慈大悲啊，无所不包容，所有众生都包容，好似天咁样。你边个逃出天下啊？你边个人都系响天下里边生存啫，系咪啊？咁即系话法等于天，每个众生都响法嘅慈悲之下去生存。哦，法又如地，地咧系无所不在，所有众生法都在。咁啊，法如父，法如母，法如空，法如花，呢个系譬喻吓，拣咗佢唔好讲，好吗？咁咧，第五咧就用呢、这个约呢个教嚟解释法啦，用呢个教吓。教呢大家都知道，第一日讲了众通别言四教、啊、如果是转生灭四谛法论的，这个是叫做藏教法，转无生四谛法论的呢，这个叫做通教法，剪这个无量四谛法轮的叫做别教法，剪无作四谛法轮叫做现教法，这部经回音入次界都是二类众生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这种讲法是什么法啊？现教法、哦、即是说法在失落法成，这个法呢是现教法。其次若观心解释法、啊、用我们的众生的心法去解释法呢，去解释法、啊、那么用观心来讲法是什么呢？那有个宋真宗皇帝孟大国禅师，他说什么叫做法啊？我问你哋乜嘢叫做法呢？咁你哋就会话俾我听，法唔系觉者咯，系咪啊？讲过啦，就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啦。但系呢个大觉禅师就唔系咁答喎，佢讲首解，佢话有节非光足，而声演热光，一人居日下，法与众人同。问他乜嘢系法，他讲咗呢四句偈。啊，点讲咧？咁佢有字呢、这个字字啊，非足非光足，即系唔爱咗上边个足字头。呢、这个系咩字啊？